这个就是一开始有一个说法，就是古时候有一个什么胡杨公主啊，每次生孩子都很难生啊。那那个公主也不知道是不是唐朝的公主啊，就是大肥婆一个、啊。那于是呢，就有人有这个道士给她一个受胎散，就是把止咳四两、甘草二两啊打成粉，然后每次一钱呢用热开水吞一吞，于是就变成小孩很好生这样子。听说用过受胎方的小孩，刚出生的时候会有点瘦，有点黑，但说养几天之后就会白了，叫你不要担心这样子。那后代呢，就通后代这个方子慢慢改一改啊、哦，就是变成白术跟止咳等份，然后呢做成药丸，然后说吃了之后，因为你知道白术是利腰脐间血，对不对？那能够让小婴儿在肚子里面好像有做运动一样啊、哦，那这样子它就会变成比较好生。像白术倒是很重要的安胎药，只是这个用止咳来让这个胎儿顺产好生这件事情，就是。能够留到宋朝的方呢，多少就是有疗效，至少他一个唐朝都没出什么事才能留到宋朝。可是呢，现在我们敢不敢用啊？以我们现代人的体质恐怕有点险哈、哦，因为我想跟古时候人比起来的话，我们现代人其实比较娇嫩哦，你可以说比较虚啦，也可以说比较娇嫩，那这类的方子说不定就变成不太好用。反正其他的、安胎的方、顺产的方也都存在的啊、哦，所以倒是 不太需要这个一定要用到止咳，但是这止咳那但是至少我们知道说啊，曾经这个在胎产药上面有它的用途存在的。那到了元朝的朱丹溪啊，就强调这个要用这个啊补气药啊，就是这安胎的药最好是能够补气补血啊，这样子比较好一点。所以大概是这样用它啊。那所以我们在看到那个什么用到提锤汤的例子啊，还有什么静脉曲张啊，什么就是血管的变形也有用到。所以你说痔疮用止咳止食有没有意义？大概是这种感觉，就是管子里面什么东西不通啊，变成它压的变形了、扩张了，所谓的管子里面塞了什么东西的阴实症，那我们就用这个止咳止食来破阴实。那大概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它。那昨天我教到九点，就教到现在的进度哎。那哦，还有这个肺为水之上源这一篇，可是我昨天这篇也没有花时间教啊。我昨天就跟同学讲说回去看啊，就是肺为水之上源啊，因为我们之前在讲到这个治咳嗽的药的时候，有讲到人的肺阴虚可能走不动路，对不对？肺阴虚会尿不出来，麻杏甘石汤症可能会有尿不出来的现象，然后呢，甘草干姜汤症是尿太多，对不对？就是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这个排尿的东西呢，跟这个肺啊，往往会有关系。还有说到紫菀这味药的时候，有提到这些事情。那我想这些东西一直以来啊，都是一个本草论点，好像一个空谈的东西。那难得有一篇李克绍的论文呢，他是写说他临床上是怎么样在经验这个事情的。那我觉得他这样子写，让我们能够明白啊，这个虚玄的理论呢，果然是有它的真实性，这样也不错。当然，我这个47页后面还有一小段啊。没有，还没有发给同学，不过不太影响了，因为那个一小段就是那种什么所以这件事很重要，大家要努力用功之类的那种没有关系的文字啊，但是重点都已经有了，所以我就觉得就请同学呢，就是这一篇文章，我觉得可以回家呢悠闲一点的时候慢慢看啊，这是一个，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很多人学中医的时候会面临到的盲点，就是学来学去好像就没有学到这一块，所以就当作回家功课啊，大家稍微读一读。那我在想今天教的快可能是因为换麦克风的关系吧，因为过去的那个麦克风我只要稍微讲话用力就会立刻爆音，所以同学有没有发现我在用原来那只麦克风的时候我讲话速度是比较慢的，就是同学我们今天来教，就是那种不敢吐气，因为吐气会爆，那所以呢一旦用了不太怕爆的麦克风的时候，就自然时间缩短了这么多，所以我就知道以后备课可以备多一点了啊、哦。 哦，所以就是最近这如果过去这大半年的课堂哦，催眠效果很好，那都是因为麦克风的错，是不是？啊，就是所谓的多少转的唱片啊。那所以其实昨天也就上到这里就上完了。那我你并不能说我偷工减料，只是因为今天换了麦克风，所以讲话变快了，所以同样的字数就提早播报完毕这样子。那以后就可以再加料。那我们下一堂课呢，就要来上真武汤。我现在想到真武汤，我会怕哎，因为真武汤不太好教，而且助教那边现在还在十万火急的催逼议案，所以真武汤最好是拿着议案教会比较好教。我当年教助教真武汤的时候，我教了十几个钟头吧。就一帖真武汤，然后讲议案，讲了十几个钟头。那当然议案我会发给你，让你们回去看。我现在还没收到，不知道会有多厚一本。那我觉得真武汤算是我们学《伤寒论》的时候的一个很难超越的一个山头啊。就是当我们学过真武汤之后，其实很多抓主症的这种事情呢，你会觉得好像心情会变得很轻松。就像我们学真武汤之前哦，会觉得哎呀要记那么多主症好麻烦哦。那可是当你学了真武汤，发现这个汤一个主症都没得抓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有这个主症可以抓实在是太好了啊，从此以后心情会改过来。那我想我们这个课其实你也不要以为说伤寒论啊，我们的教多少年都教不完。真武汤教了过不久就教建中汤，教柴胡汤，对不对？其实一些很重要的方剂都已经教了，那些重要方剂教了之后，之后条文可以越教越快啊。所以这个真武汤下礼拜要怎么教，我还有一点发慌啊，就是因为这个汤是一个很以教学来讲算是蛮不好搞的一个汤剂。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好了。